犬踏梅迎新春， 北京电台2018年春节节目展播，从除夕到初六，好声音陪您过年。 相声、小品、笑声不动， 经典旋律歌声不停， 暖意融融，年味浓浓， 欢声笑语不间断，喜气盈门贺新年。 要问2017年哪部电影最受欢迎，很多人都会回答是国产电影《战狼二》。这部影片从2017年7月27号上映之后，迅速引来各方关注，最终获得了56.83亿人民币的票房，创下了我国电影票房的新纪录。值得一提的是，这部电影最后还在全球影史票房榜上留名，以8.70亿美元位居第55位。也是唯一的一部中国电影。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电影过大年，我是主持人李凯。今天我们就为您献上吴京执导并主演的电影《战狼二》。《战狼二》剧组的工作人员来自全球各地，以中国和美国居多。在电影《美国队长三》中扮演交叉骨的弗兰克·格里罗，在这部影片当中担任了大反派，同时影片还聘请了萨姆·哈格里夫担任动作指导，他曾经担任过《美国队长三》的动作指导。下面就让我们一起来欣赏电影《战狼二》的故事。 星期报捷去，玉泉喜迎春，广播过大年，欢乐好声音，北京电台2018年春节节目展播，精彩不停歇，欢喜过大年。 因为路见不平触犯军纪，神枪手冷锋被特种部队开除军籍。不久之后，他的未婚妻龙小云赶赴边境执行任务，却不幸遭遇袭击。后来人们在现场发现了一枚印有花纹的子弹。为了给龙小云报仇，冷锋独自一人来到边境追查子弹的线索。一晃3年过去了，最终他一路从边境追到了非洲的圣马塔萨瓦港。然而此时的非洲一片混乱，当地的非法武装组织红巾军在全国各地制造战乱，整个国家还被无法治愈的瘟疫困扰着。冷锋以一个普通人的身份，一边在各个国家和地区之间做生意，一边四处打探子弹的线索。这一天，他带着干儿子吞图来到了一个中国人开的超市中送货，但是老板钱必达给他的报酬却让他觉得不是很满意。 哎，哥们儿，少3张。 哎，轻点儿。 大家都是中国人，这样好吗？ 哎，我从上个月14号下午3点开始就不是中国人了。怎么着？刚从国内来，看见了吗？现在这局势。就是这个价儿。 哎，见过这个吗？ 冷锋有些无奈，他随即举起了挂在脖子上的子弹。 有人说在这个国家出现过， 我真没见过。 这时外面突然发生了恐怖袭击，红巾军在城市里烧杀掠夺，超市里的情况也不乐观，恐怖分子冲进来见人就杀。好在有冷锋在，他把恐怖分子打跑之后，带着超市里的人跑到了中国大使馆，算是逃过一劫。与此同时，南印度洋中国海军编队接到中央军委命令，赶到非洲执行撤侨任务。就在冷锋进入大使馆的第二天，大使馆安排他们撤离。 冷锋、钱必达和冷锋的干儿子吞图一起登上了中国海军的军舰。看着海面，冷锋一直紧握着龙小云留下的子弹，而钱必达在一旁感慨万分。 12年的卧薪尝胆，一朝战乱，全他妈没有。这子弹有什么故事？ 就在这个时候，吞图得知军舰要开往中国，但是他想到母亲还忍受着战乱，就激动地冲下军舰。冷锋见状，立刻追了过去。 孙子，别上船了，别上船了，孙子，哎，孙子， 站住！ 对不起。 I want my mom. 哎呀，我就告诉你真的。I want my mom. 看着干净。 吞吐哭着喊着要和母亲在一起，就在冷锋试图安慰他的时候，钱必达走了过来。 有一件事情我必须跟你说实话，你带的这个子弹我见过，这上面的花纹好像是反政府武装那边的一个什么标记。我有一个搞军火的朋友跟我说，他们现在已经雇佣了欧洲价最高的工人。我不管你跟他们有什么恩怨，我劝你别去送死。 这时冷锋无意间听到了中国大使馆的官员正在和海军领导交谈。 小组的陈博士，他可是恐怖分子的头号目标， 从洛奇那艘圣船已经全面封锁，没有联络，我方做人禁止进入交谈区。 这次撤侨行动事关重大，我们必须让所有的中国员工还有陈博士安全撤离。 在目前情况下，作战人员禁止进入交战区，但我们要坚决完成撤侨，必须要一个人单独完成任务。 我去。 站住！干什么呢？ 原中国人民解放军东南军区特种作战战狼中队，冷锋。这孩子的妈妈就在那家华资工厂，我大概知道那里的位置。 冷锋向吞吐保证一定会带他妈妈回来，随后就奉命出发了。此时战火已经蔓延到桑萨雷姆港口，那里等待救援的1536名中国同胞的生命变得危在旦夕。撤侨军舰必须全速赶往，所以冷锋的行动无法得到任何支援。他的任务就是在疫区隔离区研制疫苗的陈博士和其他的47名中国同胞都把他们带回来，但是冷锋还是晚了一步。以老爹为首的恐怖分子先一步抵达医院，将陈博士杀害。冷锋只救下了一个叫做瑞切尔的女医生，以及一个叫做帕莎的小女孩。据介绍，帕莎是陈博士的女儿。在逃亡路上，瑞切尔看到冷锋手臂受了伤。 是隔离区受的伤吗？他是一灰灿烂的白。我说是隔离区受的伤吗？ 没关系。 别觉得我大惊小怪哦，没有状况最好。刚才那些人感染的是拉玛纳病毒，感染者很快就会出现发热、幻觉、溃烂、虚汗等症状，是一种通过接触传播的非常罕见的烈性病毒，从发病到死亡最长5个月，最短4个小时，而且到现在还没有研制出能治愈这种病毒的疫苗。 没事，我满意吧。 简单处理好伤口之后，冷锋将这边的情况向上级做了汇报。 人非医疗小组已被武装分子屠杀，陈博士和其他的中方医护人员已经牺牲了。 德华，你能对你说的话负责吗？你能确认亲眼看见雇佣兵枪杀我国医护人员和侨民吗？ 我确定。在牺牲前，陈博士把他女儿交给我，一个黑人小姑娘叫帕莎，还有一个女护士，你叫什么？ Rachel Prescott Smith， 你可以叫我 Rachel。 她要是 Rachel 医生不是护士的。 把所有情况立即向范大师汇报。 是。所长，我儿子呢？ 冷锋和干儿子吞图通电话，告诉他自己正在去营救他妈妈的路上。 你要去华资工厂，我认为我们更应该去美国领事馆，那里有海军陆战队，是全世界最安全的地方。 俺军中专队是世界上最好的特种部队，他们怎么没来接你？ 我已经通知过他们了。 人呢？你通知他们的方式是？ 我艾特了他们的推特。 相信美军会回应自己的，瑞切尔拨打美国大使馆，没有得到回应，却已经闭馆了，这让瑞切尔失望而愤怒。 当我站在码头上向海面眺望，无数远去的桅杆中，我看到一面星飘起。 停车！停车！ 冷风停下车，瑞切尔气愤地推开车门，但他下去之后就后悔了，眼前正有几头狮子撕咬着刚刚扑杀过的斑马，无奈之下他只好回到车上。冷风看着不远处有狮子正向自己走来，不禁调侃起来： 海军陆战队接你来了。 就这样，瑞切尔带着帕莎跟着冷风一起来到了吞吐母亲妮萨所在的工厂。这时工厂大门紧闭，外面还设置了很多手雷机关，但这些机关都不专业，冷风一绕之后就抵达了大门前。 有人吗？我是来救你们的，潘大使让我来的。 大门打开之后，一名全副武装的年轻人在人群的簇拥下走了出来。 我就是十八个 AK 三十枚七九式手雷，够武装一个加车牌了吧？连带一把 M1911抵在你头上。 就在年轻人气焰嚣张的时候，妮萨从后面跑了过来，看到冷风之后激动地把年轻人推到一边，确认儿子吞吐现在很安全，妮萨非常的激动。确认冷风是中国人之后，年轻人让他们来到自己的房间。年轻人叫卓一凡，是一个在非洲开工厂的军事迷，他购买了很多武器装备，但从来都是纸上谈兵，没有任何作战经验。担任工厂保安主管的是一个叫做何建国的退伍老侦察兵，和卓一凡的关系也很不错。把冷风带到自己房间之后，卓一凡立刻向他炫耀自己的武器装备来。 看什么呢？见过吗？玩过这枪吗？ 这狼啊，就是我用这枪的。 这地图谁做的？ 都是我知道我们家保卫干事老何做的，还有几个地儿没修干。 老何，来过来。 从 A 区到 D 区这个地儿我已经说过很多遍了，为什么没有修改过？ 嘿，马上就改。 老何，赶紧拿笔记一下。 你还保安队长， 这要是实施起来出了问题怎么办？男人就该玩这个。好消息，樊大使打来的电话，明天上午7点，联合国一架救援直升机准时在工厂降落，帮助我们撤离。 虽然这是个好消息，但是问题也来了，撤离的直升机只有一架，但这里的人实在太多了，根本不是一次就能撤走的。于是卓一凡的下属林志雄把所有员工都召集在一起。 大家都安静听我说，所有的中国人全都站到这一边，我们只带中国人，第一批管理层优先，我带大家走，明白了？ All the Africans please stand this side。 只带中国人撤离的政策引来了不少非洲人的不满，但因为他们清楚自己的国籍，所以大部分人并没有抱怨，只是选择认命。看到这种情况，冷风的心软了下来。 飞机是我带来的，大家听我的，明天大家一起走，妇女儿童上飞机，男人跟我走。 冷风要带所有人走，他的话音刚落，现场的工人立刻欢呼起来。晚上他们点起篝火庆祝狂欢， 就在人们欢呼舞蹈的时候，恐怖分子老爹的手下突袭了这里。冷锋和何建国挺身而出，联袂击退了入侵的恐怖分子，保证了大家的安全。不过冷锋却突然变得意识模糊，而且受了很多伤。卓一凡带着他回到工厂的时候，林志雄立刻拦住了他们。 你到底什么人？ 刚一起打完仗，你干嘛呢？ 反哥，咱们这儿本来很安全，他一来了反叛军就来了，你们不觉得很奇怪吗？ He's a friend of my son. He came here for me. Have you met him before? My son always talks about him. So? Hey, I trust him. 他今天上午在医院就救过我和 Pasha， 之后他也一直在保护我们。 如果我没理解错的话，你见他的时候正是你的朋友陈博士死的时候，他一出现就开始死人，而他自己却什么事都没有。朋友，你自己说说吧。 儿子病。 工人们很感激冷锋，尽管种族不同，说着不同的语言，但是还是站出来为冷锋求情。但就在这个时候，冷锋突然变得更加虚弱。瑞切尔一看，发现他的意识模糊，身体衰弱，都是拉曼拉病毒所导致的。 老爹， 他是我朋友，他刚才救了我的命。 那他们怎么办？他们怎么办？ 上个月十公里之外的通信中心， 一个人得了拉曼拉，最后全场都他妈死绝了。 这可是整场人的性命。 我说的这些话并不是我一个人的意思，不信你可以问他们。 我走。 等等，知道所有得了拉曼拉病毒的人都会很快死去，我希望你们永远记得，这将死的人就会连累所有人。 Shame on you，Shame on all of you。 瑞切尔选择带着帕莎陪同冷锋一起离开，到距离工厂不远处的一个山洞里过夜。第二天一早，冷锋清醒过来，发现自己的病竟然奇迹般的好了。这时瑞切尔从外面走了进来。 你醒了，可惜陈博士没有看到这一幕，他是全世界唯一发现金属体的专家。陈博士发现有极少数人体内有抵抗拉曼拉的抗体，在他无数次和拉曼拉患者的治疗过程中，他偶然发现了一个自愈活体的实例， 而这个自愈活体就是帕莎。他不是陈博士的女儿，是他的病人。 陈博士通过对帕莎血液成分的分析和萃取，刚刚研制出一种新药。昨天晚上因为情况紧急，我只能在你身上做了一个陈博士曾经思想但是还没来得及做的活体实验。我把陈博士的新药注射到了你的身上。说实话，那个时候我真不知道会发生什么。幸运的是，上帝站在我们这边。国家人民看到政府对病毒无能为力，极度失望。 所以，谁得到帕莎，谁就能够轻易地掌控这个国家。怪不得反政府军一直在追杀我们。 冷锋康复之后，通过望远镜观察着工厂内的局势。此时，工厂已经被老爹带领的红巾军占领。昨天夜里那次冲突发生的时候，老爹通过无人机注意到了冷锋。他知道如果不除掉冷锋，自己是无法抓到帕莎的。于是第二天一早，他就带人包围了工厂。看到大家陷入危险，冷锋决定冒险折返。看到红巾军主力部队不在的时候潜入这里，救下了所有工人。在何建国和卓一凡的帮助之下，带领工人杀出一条活路。同时他还把红巾军屠杀华侨的证据发给了军方。军方得到证据之后，立刻派兵支援冷锋，营救工人。但就在这个时候，老爹带着手下杀了回来。好在军方行动非常及时，利用洲际导弹瓦解了老爹的部队。 但是冷锋却不想就此放过敌人，因为他发现老爹所使用的子弹和龙小云所留下的子弹印有一模一样的花纹，老爹也亲口证实他确实见过龙小云。最终愤怒的冷锋击败老爹，带领其他幸存的工人脱离了危险。 金鸡报捷趣，玉泉喜迎春，广播过大年，欢乐好声音，北京电台2018年春节节目展播，精彩不停歇，欢喜过大年。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电影过大年，我是主持人李凯。今天我们为您献上的是国产电影《战狼二》。影片中有很多打斗场面非常精彩，但不少观众看完之后产生了质疑，觉得很多情节有些夸大了。比如开场在水下打斗的戏份，主角憋气的时间太长了，再比如后面冷锋带着何建国、卓一凡对阵老爹的坦克部队大获全胜，这种情节太夸张了。还有就是电影中作战小队的队形和现实中军人的作战队形不一样。后来吴京在接受采访时候提到了这些，他觉得电影只不过是一种艺术，本身是源于生活又高于生活的，所以有些情节不符合实际情况很正常，比如作战队形不一样，就纯粹是为了拍出来更好看而故意调整的。不过像水下打斗时憋气时间太长，吴京表示这是人类可以做到的，当时采取的是实拍，潜水之后一口气拍完，为了完成这个工作他还专门训练了憋气，但是在真实拍摄的时候还是有很多次差点因为缺氧发生意外。说到这里，今天我们的节目也接近尾声了，节目最后为您送上电影《战狼二》的主题曲，由吴京演唱的《风去云不回》。我是主持人李凯，感谢您的收听，也欢迎您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内容。 那明干杯，云飞向天，子弹穿过狼烟，午后的泪在耳朵边吻着我的脸，流浪一年，死生一线，走破所有又强又偏，他夺取这一生最爱的纪念。风去了，云也没回，我怎么连一个梦想也看不见？人去了，心也没回，爱与战火一样不堪又可怜。故去了，天也没回，太阳在等我一天。 人去了，心也没回，爱与掌握一样不堪又可怜，哭去了，天也没回，太阳在等我一天。 之旅，至死不渝的经典守望，流行中破茧，复古中摩登。周一至周五早五点到七点 ，FM 97.4，北京音乐广播，用经典唤醒耳朵，千千阙歌，经典无复刻，畅听再巡回。 2018年全球华语歌曲排行榜 FM 97.4，每周六日上午10点至12点。 每周接榜专题，了解各协办台当地乐坛风云动向。全球华语音乐盛大交流平台，展示各地明日之星潮流指数。感谢继续关注全球华语歌曲排行榜。 新春聚花香，奥莱有惊喜，狗年购翻天，花香奥莱村。The weather。 各位好，来关注天气。今天会是一个晴好天气，气温继续回升。虽然早晨到上午将有三级左右的偏北风，但气温的提升让我们在阳光里会感受到温暖，适合户外活动。只是天干物燥，森林火险等级较高，仍要注意防火。来看具体的预报，夜间多云转晴，南转北风二到三级，最低气温零下五度，最大相对湿度50%。白天晴见多云，北转南风二三级见四级，最高气温八度，最小相对湿度15%。下面是川阴气象指数预报，白天的川阴气象指数为一，适宜您穿羽绒服类服装。 起舞辞旧岁， 瑞犬踏梅迎新春。 北京电台2018年春节节目展播，从除夕到初六，好声音陪您过年。 相声小品笑声不断， 经典旋律歌声不停， 暖意融融，年味浓浓， 欢声笑语不间断，喜气盈门贺新年。 近些年，很多动画电影都选择让动物担任主角，比如迪士尼出品的《疯狂动物城》和环球影业出品的《爱宠大机密》等等。2017年2月17日，环球影业又推出了一部以动物为主角的动画电影，而且影片把很多流行歌曲融入其中。这部影片就是《欢乐好声音》，并且这部影片可以说是一部合家欢影片，获得了孩子和家长的喜爱。那么电影《欢乐好声音》讲述的是什么故事呢？影片的制作过程又是如何呢？大家好，这里是电影过大年，我是殷超。今天我们就来一起分享这部精彩的合家欢动画电影《欢乐好声音》。曾经有观众进行统计，这部108分钟的影片中总共出现了85首欧美流行歌曲。不管您喜欢泰勒·斯威夫特、 Lady Gaga 还是披头士乐队，无论您喜欢摇滚还是流行，都可以在影片中找到喜欢的歌曲。而影片的主线剧情也很简单，就是一个举办歌唱大赛的故事。既然牵扯到歌唱比赛，而且又有这么多流行歌曲，那肯定就会出现翻唱。制片方在选择配音演员时也是非常用心的，要求配音演员们不仅要诠释角色，还要求他们要会唱歌，而他们的歌声在中文配音的版本中也得到了保留。好的，那么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来分享影片《欢乐好声音》的故事。 金鸡报捷趣，玉泉喜迎春，广播过大年，欢乐好声音，北京电台2018年春节节目展播，精彩不停歇，欢喜过大年。 在某个都市小镇，居民都是动物。一只叫做月伯乐的考拉，在6岁那年被父亲带到了剧场，观看了纳达鲁多曼主演的音乐剧。 就是此刻，一切都从这个时候开始。一个平凡的小家伙在这一刻爱上了这座剧院，包括这里的一切，聚光灯、舞台布景的移动，甚至是味道。那年他才6岁，但是本来要当宇航员的远大理想却在这一瞬间破灭了。有的报纸说他是本市有史以来最杰出的经理，也有的说他有远见，特立而独行，当然也有的说他是疯子、老顽固， 但是我要说，奇迹可不是凭空砸到头上的。算了，反正已经盖棺定论了，岳伯乐的大名将重重地载入娱乐业的史册，我绝对肯定，因为我就是岳伯乐。 岳伯乐，你给我出来！ 早上好，岳伯乐先生。 徐太太，外面这是什么情况？ 外面有一大群野兽闹着要见你呢。 是吗？ 哦，我的天，来者不善。 他们都是上个剧组的舞台助理，说你的支票银行不认。 告诉他们，我这就打电话，保证马上兑现。 哦，银行的朱迪斯小姐正好在二号线上等着呢。 那就以后再说。 那我应该怎么跟他说？ 你就跟他说，我去吃午饭了。 因为喜爱音乐剧，岳伯乐的父亲花掉了一生的积蓄，给他买下了整座剧院。但因为他经营惨淡，如今剧院面临倒闭。岳伯乐一直想要重振剧院的生意，但是始终都没能成功。这一次他又想出了一个主意，于是立刻在一家高档餐厅当中约见了露露娜多曼的孙子艾迪。 听着啊，我们都知道现在这个剧院眼瞅着就要关门大吉了，但是呢，就像老话说的，每片乌云都向着金边。 停，我们别激动。岳伯乐，我老爸一听是你就跟我急了。艾迪，告诉你，这考拉休想让我再赞助他，这是他原话，骗你是小狗。 你爸说的没错，上演的剧目确实过时了，消耗战、罗西的谢幕，我知道已经不受欢迎了，你说我该怎么办？ 退休？ 不，我要整个轰动全城的节目。 你猜是什么？就在等一分钟好吗？ Thank you。 再不点菜他就该翻脸了。 听着，我的节目将会是这里要有鼓声，一场大型歌手大赛。 大型歌手大赛？现在谁还看这种东西？ 有人看。你难道忘了你的邻居那个开杂货铺的那个公鸡叫什么？对，就是他。我要让每个普通人都有机会成为明星，在我的舞台上表演。 魏伯乐，你这个主意太荒唐了。 不，根本不是。真正的天才来自那些平民，这正是观众们想看的，而我要为他们找出来。 我看我们还是快点走吧。 你不吃了？ 可是我们哪个都吃不起。 我早就知道，所以我带来了三明治。 这里不让自带吃的。 怎么？ 岳伯乐决定把歌唱比赛办下去，并且凑了$1000，想要当作优胜者的奖金。随后他让蜥蜴太太帮忙打印传单，没想到在设计传单的时候，蜥蜴太太的假眼掉在了键盘上，导致传单上标注的奖金变成了10万，而且岳伯乐还没来得及检查，传单就发送出去了。短短一天的时间，歌唱比赛的事情传遍了大街小巷，来参加预赛的人就已经排满了整条街。经过海选之后，岳伯乐精心挑选了几名选手，有热爱摇滚的叛逆女刺猬艾希，有梦想成为歌手的大猩猩强尼，有从林肯音乐学院毕业的卖唱老鼠麦克，以及由家庭主妇猪妈妈 Lucita 和热爱跳舞的小公猪汉特搭档的组合。随后他把大家叫到了一起，准备给大家开会。这时老鼠麦克爬到了装有奖金的宝箱之上。 嘿，伯乐，这是什么？这里面真的有奖金吗？ 奖金？当然了，全在里面了。 打开看看，我还从来没有见过10万块钱呢。 这让我看看吧。 让我们看看。 是啊，先生，当然可以了。什么？你说多少钱？ 他刚才说$100,000。 十万？我忘带钥匙了。我马上就回来。 岳伯乐这才意识到奖金数目搞错了，他连忙把蜥蜴太太和艾迪拉到了自己的办公室商量对策。 再说一次，蜥太太，我真的不会开除你的，拜托您别哭了好不好？另外请您擤擤鼻涕。不，别在这儿，请到外面去行。 对不起。 谢谢。 饶了他吧，他看着都有200岁了。 艾迪，求求你了，跟你老爸说说，借我点钱。 借你$10万？岳伯乐，这怎么可能呢？ 我想想。 要我说，你也别折腾了，不如趁这个机会转行干别的吧。这座剧院是你的，完全可以卖个好价钱。 会有办法。 也许我们可以一块儿干点什么。 干什么？整天在家打游戏吗？看看这是什么？ 一个水桶。 对，知道为什么就放一个水桶吗？ 这房子漏雨吗？ 不，那才是去漏雨的。我留着这东西，是因为它是我父亲的，靠我父亲30年如一日辛辛苦苦洗车赚的钱，我才有了今天这个地方。30年如一日，就是为了我。 你爸爸好伟大呀！先顾眼前吧。 那我只能豁出去了。 各位歌手，听好了，你们可以回家了。现在， 什么？ 没错，我父亲过去经常跟我说，晚上睡个好觉，白天才有精神工作。明白了吗？明天早上一睁眼，我们就开始排练。如果你们想成为明星，赢得10万美元，那就要比一生中的任何时候都要玩命努力。所以去睡个好觉，做一个大大的好梦。耶、yeah! ，好心没错。 李太太， 好了，你们别闹了，出去，离开舞台， 做一个大大的好梦， 怎么样？很励志吧？ 10万美元怎么办？ 别担心，艾迪。 等所有选手离开之后。艾迪走了过来， 车到山前必有路。 什么？岳伯乐，你就别做梦了，这么做根本拯救不了你的剧院，你已经一败涂地了。 对，可你知道一败涂地有什么好处吗？那就是只剩一件事可以做，就是绝地反击。 从第二天开始，岳伯乐开始安排选手们排练，为了最后的比赛做准备。但这个过程并不顺利，比如 Lucita， 她是20几个孩子的妈妈，作为一个家庭主妇，每天忙着照顾孩子，早就忘了怎么跳舞，身体也是非常的僵硬。但是他的搭档汉特却一直想做高难度舞蹈表演，所以 Lucita 一直练得很灰心。再比如艾希，他非常热爱摇滚，但是岳伯乐却给他选了一首很甜美的恋爱歌曲。 我是不会唱这首歌的。 这歌怎么了？你才10几岁，又是女孩子，这歌正合适你唱。 哇哦，你好像对小女生的心思了如指掌一样。 说对了不是？你只需要加一点舞蹈动作，再来一点。来一下试试。 你是说像这样？ 非常完美，你真是天才。 其他人的排练也不是很顺利，比如强尼，岳伯乐希望他能够在舞台上一边弹琴一边唱歌，可是强尼根本不会弹钢琴。从零开始的他对于自己没有什么信心，所以态度很消极。而且他还有不为人知的一面，他的父亲是抢劫犯，他也经常被迫参与犯罪活动。相比之下，麦克就更过分了，科班出身的他觉得自己稳操胜券，于是基本不参加训练，整天跑到夜店里玩。在和大棕熊玩牌的时候出老千，结果被人发现，遭到追杀。与此同时，因为无法偿还银行债务，银行方面对岳伯乐发出了最后通牒，月底就要收走作为抵押的剧院。无奈之下，岳伯乐只好委托艾迪让他带自己去找那个有名望又有钱的奶奶娜娜路多曼。 奶奶，我的女神，亲爱的，哇哦，您真是越活越年轻啊。 哦，我要吐。 我是岳伯乐，艾迪的朋友，我们在毕业典礼上见过。 哦，真是好运，原来是我那没用的孙子和他开剧院的奇怪小朋友上门了。 你看他还记得我呢。那么奶奶，您是否愿意资助一项极具影响力的大奖赛呢？ 不会是电视里闹得沸沸扬扬的那个吧？ 就是那个。 哦，我知道了，你是手头没钱了，对不对？ 我们就差那么一点点。 我是一个字儿都不会套。 奶奶，你听我说两句好吗？ 一个字都不听。 你别听他的， 你们俩都不听。正山小种不加白糖，马上给我送来。 奶奶，我不会泡茶呀。 岳伯乐看到音乐剧的海报，想起了小时候看到过的娜娜路多曼的演出。 哇，我小时候看过这场演出。奶奶，您那天真的是魅力四射。 够了，这种奉承是徒劳的，我可没打算把你拉出火坑。哼哼，你排练的那些庸俗作品才是剧院门可罗雀的根源。 哦，这次不同，它会重现旧日的美好时光。 那个年代岂止是好，岳伯乐先生， 应该说是鼎盛而辉煌。你拥有的那个剧院就像一座神奇的宫殿，充满魔力。 奶奶，魔力还在？ 在才怪。啊， 我还记得引座员都穿着丝绒的制服，排队的人绵延不绝，只求一票在手。大幕在灯火辉煌的舞台上徐徐升起， 音乐和灯光将梦想带入现实， 美轮美奂。 剧院现在还是风采依旧，而且我把它打造得更棒了。 你就别吹了， 去故地重游吧，我为您准备了一场专场演出，怎么样，奶奶？ 要我说，你是个骗子，伯乐。 快走吧，该说的都说了，谢谢奶奶。 哦，没什么，总比跟这个乏味的老家伙下一晚上棋有意思。 好极了，我会打动您的，奶奶，那就拭目以待吧。 为了迎接娜娜·鲁多曼，约伯勒组织了一场带妆彩排，结果出现了不少意外。麦克的发挥还算稳定，但是排在后面的艾希却因为失恋根本没有心情唱甜蜜的恋爱歌曲，而 Lucita 也在表演舞蹈时摔了一跤，导致万分灰心。强尼的弹奏依然不熟练，一首歌下来有很多地方都弹错了。但是更让他自责的是，自己为了参加这个彩排没有跟着老爸去行动，结果导致老爸的抢劫行动失败，被警察抓了起来。彩排结束之后，强尼来到了警察局。 你去哪儿了？ 我找地方加油去了。 不许骗我。 我去排练了。 去排练？练什么？ 我参加了一个歌手大赛。我，老爸，对不起，我不想跟你们一起混黑道了，我想当歌手。 歌手？ 哎，老爸，没事没事，我能挣到保释金，有奖金的，赢了有10万美元的。 我怎么生了你这么个孬种？你根本就不像我，以前不像，永远也不会像。 我会救你出来的，我会弄到钱的，我发誓。 急着救老爸出狱的强尼决定潜入岳伯乐的办公室，偷出奖金去赎回老爸。可是在办公室里，他看到岳伯乐在自己的报名表上写的评语是天生的歌手，这让他深受感动，于是放弃了偷钱的想法，而是更加专注于排练，准备利用实力赢得这笔奖金。而猪妈妈在 Lucita 购物的时候，跟着商场里播放的音乐跳起了舞，没想到受到了表扬，这让她重拾了信心。至于艾希，她化悲痛为力量，把失恋的心情写成了歌曲。就在选手们努力的时候，岳伯乐也没闲着，他在大象助手米娜的帮助下对舞台进行了改造，用玻璃重新搭建了舞台，并且注满了水，还请了一群鱿鱼负责灯光。第二天，娜娜·鲁多曼在艾迪的陪伴下来到了剧院，岳伯乐带着选手们准备上演一场精彩的演出。 所有大大小小的动物们，欢迎来到伯乐剧院，我是剧院的主持岳伯乐，张脸，请欣赏世界上第一个完全是鱿鱼照明的绚烂舞台。 开场很惊艳，现在跟着我的脚步。 正如您所见，这不是一个普通的舞台，这是一个神奇的世界，充满魔力。 他实现了，他真的实现了，奶奶。 哦，我的天哪！ 现在有请我们的第一位参赛者。 演出正要开始，一群大棕熊突然闯了进来，他们还攥着老鼠麦克。 你们几个谁是伯乐？ 嘿嘿嘿，你们不能随便进来。 你认识这家伙吗？ 麦叔。 对，这小子说他的钱在你这儿，就在那个箱子里。 不不不不不，这事儿得说清楚，那是大赛奖金，不是麦叔的，除非他公平的赢得。 把钱给他。 好好好好，行行行，拿去，箱子归你，好吗？就在那儿。 打开它。 打开。 我。快打开！ 好，好，好，我打开，我打开。可是我没有钥匙，要不然你晚点再来。 我一边去！ 不不不，不要，不不要！ 大棕熊懒得听岳伯乐废话，直接拿起棒球棍把宝箱打碎了。 真干脆，一锤子买卖哪还用得着钥匙，把钱拿走咱们就两清了。 怎么回事？有利息，就这么点钱，上当了。伯乐把咱们全都骗了。 别生气，听我给你们解释。 找他吧，没我事， 只是一个道具。 那十万美元在哪儿？ 哪能这样啊， 是不可信。 别是没有， 我 那只是 大家快躲开。 就在大家因为奖金的事情准备质问岳伯乐的时候，临时搭建的玻璃舞台突然发生爆裂，导致整个剧院彻底倒塌。虽然没有造成伤亡，但是大家纷纷对岳伯乐感到失望，尤其是娜娜楼多曼，他气愤地离开了剧院。这件事之后，对自己失去信心的岳伯乐放弃了举办演出的想法，他决定重操旧业，拿起父亲留下的水桶开始给人洗车。但他在工作的时候听到剧院废墟中传来了天籁般的歌声， 伯乐你去哪儿啊？ 岳伯乐爬上废墟之后，发现这天籁般的声音是胆小的大象米娜唱出来的。 那个，如果眼前真有观众，你还敢唱吗？ 我不知道，但是我愿意试一试。 是吗？我真想看看。 米娜的行为激励了岳伯乐，他重拾勇气，决定让更多的人听到这些美妙的歌声。于是他赶紧找回了其他选手，大家一起在剧院的废墟上搭建起了简单的舞台，准备上演一场免费公开的表演。起初外界和媒体对岳伯乐并不看好，毕竟这么多年来他无论做什么事都是以失败告终。可是演出正式开始之前，随着电视台的直播，越来越多的动物被选手们的好声音吸引，这场演出也一炮而红，越来越多的人也赶到现场观看。同时通过这一次表演，卢西塔的老公才意识到给自己当了多年家庭主妇的妻子原来如此有魅力。强尼的父亲从电视直播中看到了儿子的表演，也终于理解了他要成为歌手的决心，并且选择原谅和支持他。艾希拿出了自己原创的歌曲，受到了观众的喜爱。同时在电视前看直播的前男友也对他敬佩不已。米娜也终于鼓起了勇气，敢在观众面前唱歌了。他用天籁般的歌声征服了观众，并且找到了自信。总之这一次演出取得了巨大成功。娜娜鲁多曼觉得岳伯乐终于找到了经营剧场的方法，就是努力把好的东西让更多的人看见。于是他投资了很多钱，帮助岳伯乐重新修建了剧院，而那些参加过演出的选手们也都成了剧院的固定班底。 星期爆节去，玉泉喜迎春，广播过大年，欢乐好声音，北京电台2018年春节节目展播，精彩不停歇，欢喜过大年。 好的，欢迎回来，这里是电影过大年，我是英超。今天我们一起来分享的是美国动画影片《欢乐好声音》。早在2016年12月，这部影片就已经在很多欧美国家上映了，无论是口碑还是票房都取得了不错的成绩，甚至有人断言这部影片将会和小黄人系列一样，帮助环球影业在动画电影方面取得佳绩。不过在国内上映的时候情况并没有预期的那么好，虽然说口碑不错，但是票房成绩只有 2.16 亿元。很多人是分析说这主要还是本土化做得不够好，影片中大量出现的欧美流行歌曲是亮点，但也是缺点，因为对很多年轻的中国观众来说，对这些歌曲并不熟悉，就更不用说喜爱看动画电影的小孩子们了。好的，节目最后我们一起来分享电影《欢乐好声音》的插曲，由斯嘉丽·约翰逊演唱的 Set it all free， 放飞自由。我是英超，感谢您的收听，也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北京人民广播电台稍后为您播出的其他节目。I followed my heart